错过了不可再问，已变了不可合衬。你与我仿似擦身过路人，刚巧曾结伴同行。爱过了不可以恨，远去了不可无近，看破了心里每一抹红尘，改不了今生脚印。过去只一道裂痕，当初一丝丝轻心，永远昨天故事长留余韵。当天分开没原因，错过了不可再问，已变了不可合衬。你与我仿似擦身过路人，刚巧曾结伴同行。心里每一抹红尘，改不了今生脚印。过去只一道裂痕，当初一丝丝轻心，永远昨天故事长留余韵。当天分开没原因，过去只一道裂痕，当初一丝丝轻心，永远昨天故事留恋一生。当天分开没原因，爱过了不可以恨，远去了不可步近，看破了心里每一抹红尘，改不了今生。